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悉尼科技大学的两位朋友，一位是中国区传媒经理 Linds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say。 另外呢是来自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办公室的项目经理林霄，欢迎您林霄。 大家好。 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了澳大利亚留学的一些概况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澳大利亚留学申请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和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其实在澳大利亚读这个高等教育的话，本科生是两次开学。这个我原来听到有老师反映过哈，那孩子说，那我这一年两次开学，我如果是这个春节开学，那我岂不是少上了一个学期哈？就是说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这个跟咱们中国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一般来讲的话，这个两大开学季，一个是这个春季开学，然后一个是秋季开学。 在这个申请上，大家在安排时间的时候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安排呢？ 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提前准备，然后给自己留出比较充裕的时间。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提前半年到一年，这也根据不同的学校、专业以及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定。但是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给自己留出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做这个准备。 咱们中国会涉及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高考。那么如果是参加高考的同学，在高考之前就要做相关的准备吗？ 对，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话，这个大学特别是读本科啊，一般都是就是两个成绩，一个是学术成绩，学术成绩这一块的话就是会参考你的高考成绩，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英语成绩。英语成绩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了这个托福或雅思，其中一个就可以。但是大家在提供成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你提供的这个成绩的有限期，对，有效期之内，也就是两年，对，一定要是这个有效的成绩来提供。 英语是一个申请的材料，然后另外呢还有 另外 的 学术方面。对， 因为通常中国学生去申请澳大利亚的本科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说这个学生一定是要通过高考才能进入，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学生参加了高考，并且呢就是达到我们入学的分数以后呢，这样子是不用通过任何预科或者是桥梁课程，能够直接入读大学课程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中国这些高考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他可以拿这个高考的分数上到一个世界上排名非常好的一个大学。 他通过这个高考的成绩，然后还需要提供什么材料吗？ 主要就是看他这个高考以及他高中的相关的一些材料， 高中的成绩单、 平均成绩啊之类，包括看你高中有学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然后大概的一个你平时的一个平均的成绩，以及后面的这个高考的成绩，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学术方面的成绩。 那如果是参加高考的同学，他会如果成绩还不错的话，他入学就是顺理成章的，就是在这个秋季就直接去读，是这样吗？ 对，要看他的这个时间来不来得及，因为有些学生呢高考完了之后，他这个可能会办理签证啊，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周期。如果说学生真的是没有赶上就是中国秋季，我们春季也就是这个 对 也就是我们这个七八月份开学的那个时间的话呢，那他其实也不用担心会浪费一整年，他可以赶到明年二三月份的那个开学时间再去入学，是一样的。 对，这段时间的话，这个他就可以来这个好好准备一下自己的这个语言啊，这个考一下托福啊或者雅思这个成绩。对， 那除了通过高考成绩来申请学校的，另外一波同学不通过高考成绩的，他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不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话呢，其实他可以是读我们的预科，或者是读我们的这种桥梁课程，我们也叫文凭课程。比方说如果说学生呢，他如果是选择读预科，他可以在读完预科之后进入到我们大一的这个学习当中去。但是如果说学生呢，他选择读这种一年的这种文凭课程，他其实呢是作为一个桥梁，省略了他的这个预科和大一，他相当于两者的结合。学生读完这个课程之后呢，能够直接到大二进行入读。 那如果是这种途径入学的同学，除了提供英语成绩之外，不通过高考， 主要是看他的高中的成绩。 对，高中的成绩有这个成绩单。对， 其他的呢，像比如说美国申请的时候各种文书啊，或者是说一些课外活动的材料啊等等等等，咱们在澳大利亚申请的话需要什么呢？ 澳大利亚相对来说 很简单 一些。对对啊，对这些并不是说强制要求，可能具体还是看学生他要选择的学校和他这个专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但其实呢，澳大利亚的各个大学在这方面做的也是非常的完善，所有的这些详细的信息都公布在大学的自己的网站上，非常的详细。所以如果说就是有心仪的大学之后呢，其实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他所要读的这个专业具体有什么要求，然后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充分的准备。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如果是咱们申请到了去澳大利亚读书，咱们中国同学哈可以申请的这个奖学金的项目哈可能会有哪些层次的？ 如果要是植入这块的话，我们是专门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奖学金，是专门针对这个高考学生的这个奖学金，然后取这个高考成绩第一名，然后来发放这个奖学金。像我们今年的话，也是之前我有采访过一个小朋友，他是刚过来，然后也是拿到了这个奖学金，然后他特别开心，因为这个奖学金的话是有50%的学费减免，而且这个 本科生 对，而且他的这个50%减免不是说第一学期或第一学年，是贯穿他的这个本科的这一个阶段，这几年的这个课程，然后是给他50%的一个学费减免。对，这个是一个。还有的话就是入读悉尼科技大学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有这个学术优异奖，也是奖励你这个学术成绩很优异的学生，然后可以去来申请这个奖学金。包括不同的院系之间呢也有这个有奖学金，然后以及的话像这个更高一些层次，比如说去读一些科研方面的话，可以申请这个应该是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对吧？ 对，如果说中国的在中国读博士的同学想要去海外深造啊，然后做这种攻读博士或者是联合培养这样一个学习安排的话呢，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自己的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然后呢因为这个上面也会给很多中国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的途径，我们有很多学生也是拿着中国政府给的这个奖学金出国去深造的。 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是咱们学校的，还有中国可能会带给同学的，另外澳大利亚的政府层面或者是学校的各个学校的层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奖学金的项目。 对，像澳大利亚政府这方面的话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奋进奖学金，对，也是奖励一些这个去澳大利亚留学啊这些研究方面的这个具体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网站上去看一下，上面应该会有一些最新的以及一些更新的这个信息。 如果是找到了自己比较心仪的学校，可以去学校详细的了解。其实说到学校呢，咱们这个悉尼科技大学可能是比较年轻的大学哈。那在这个整个学校的这个特色方面有哪些就值得咱们同学们去关注到的一些方面？ 悉尼科技大学的话是在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新兴大学。这个新兴大学的概念呢就是说校龄在50年以下，这个在这方面这个排名的话我们是排在澳大利亚第一名的。 我们是30多年的校龄。 对，是1988年。 1988年作为大学来成立。那到今年的话呢，我们 正好 整整30岁 整整30岁 年轻大学。 年轻大学。对。然后综合排名这一块的话，在 在全球的这个综合排名的话也是排名在前200位。QS 的话是在最新的话是排在全球的第160位的大学。然后像刚刚这个发榜的这个 TIMES 泰晤士的话，我们是排在了世界第196位。对，还有的话就是 UTS， 悉尼科技大学是非常的重视实践，是重视以实践为导向的学习，所以说我们的课程和行业的这个联系非常紧密。平时上课的有一些很多的老师啊，包括教授，他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业界的，所以他都是有这个最第一手的这个业界的这个经验，确保你所上的这个课学到的知识都是这个与时俱进的，就应用性比较强。同时呢，这个为了配合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这个学习，然后呢，学校和这个院系啊，都会为学生提供很多的这个实习和工作机会。 因为悉尼呢是澳大利亚的这个金融经济中心，然后呢很多这个世界的大公司它可能在这个大洋洲的总部可能就设在悉尼，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在这里学习，他学习的过程中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就是在这里。 对，包括刚才有说到这些大公司啊，像悉尼科技大学旁边啊，我们的邻居就是 ABC， 这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所以说如果是学传媒的小伙伴的话，会很享受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得天独厚，非常的近，就 ABC 就在旁边，然后会有一些相对来讲，比如说可以去获得一些参观啊，或者实习啊，包括一些演讲啊，就是找一些比较专业人士过来演讲的一些机会，都是非常方便。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二位老师提到过的这个针对国际生的这个语言方面，还会有特别的一些培训和辅导，免费的这种课程。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部门叫 UTS Helps， 这个部门的话会专门组织很多的帮助同学们这个学习上面的这个提高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有这种因为像一些国际学生刚过去嘛，可能英语上面会相对来讲比较薄弱一些，特别是像写作方面的帮助辅导，这些都是免费的。你可以会和这些澳大利亚本土的学生和其他这些说英语的同学，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汇集在一起，然后呢平时用这个英语来进行沟通，这些活动都是免费向这个悉尼科技大学的这些学生开放的。包括还有像我们的图书馆的话，也会经常举办一些比如说就是演讲啊，或者一些这种研讨会啊之类的，有很多活动。 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同学们可能在英语的提升还有自己的专业和实践各个方面哈，帮同学们去打造。那实际上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读书的同学，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了解，他在毕业之后的这个同学们，或者是咱们悉尼科技大学的同学们，他在毕业之后大家留在澳大利亚，或者是说再回到中国找工作，这个同学们在毕业时候的这个选择会有哪些？ 这个选择的话其实主要还是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对未来这种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但是澳大利亚呢是对符合要求的学生有提供这个毕业工作签证，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 PSW 这个毕业工作签证机会。然后具体的这个签证的这个政策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网站，因为上面它经常会做一些更新和调整。就 UTS 来说，就我们学校来说的话，我们专门有一个这个就业服务部门，这个部门的话是专门配合学生来找工作的，其实是从你刚一入学就贯穿起来的。像写简历辅导中心呢，会帮助同学们来如何写出一份漂亮的简历，包括一些英语上面的一些修辞啊，包括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免费的这种一对一的咨询，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有哪些问题，比如说你会感到一些迷茫啊、焦虑啊，或者有一些希望啊， 学校都会提供帮助。 对， 他就是想拍一个比较职业一点的这个 照片， 对，我们那边也是可以拍的。然后呢，如果说学生去面试，他需要穿的职业一点，想比如说他没有一套很合适的西装用于面试，其实我们学校也是会帮他去 借西装的这个也是免费的，对，这个服务非常的细，对，以及这有专门针对国际学生的这个招聘会需求，然后不管是在澳大利亚本土的还是在中国还有国外的这些地方，对，包括的话你即使在毕业之后没有这个校友服务，不管是你在学业啊，包括这个在工作上面职场上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这个校友服务部取得联系，所以说这个 帮助你就业的这个其实是贯穿的，从你上学一直到毕业，这个都是贯穿始终的。嗯，这个毕业之后的这个政策，签证政策是怎么样的呢？签证政策的话，就像刚才说的，有提供这个毕业学生签证，嗯，就是有同学们就会有这个机会，如果你符合要求的话，可以在这个澳洲有这个工作的机会，一般来讲的话是两年。 两年，然后或更多，这个根据你的学的这个专业，然后以及你的这个学位的这个来看。 Post-study work 对，VISA 对 PSW 签证，毕业生的签证，对，毕业后的这个工作签证， 对， 让你有机会在这个两年期间可能能在那边去进入职场，然后有一定的经历。当然说这个之后如果说学生有自己的一些打算的话呢，可以再根据那个时候的计划然后再进行安排。 对，但是毕业之后是有这两年的这个工作签证的机会。对，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提到的特色专业就是咱们学校受欢迎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像商科也是比较热门的专业，包括像传媒，嗯。 工程IT 计算机，因为叫悉尼科技大学嘛，所以在工程计算机方面就都很强，而且我们学校是有很多这种非常先进的这种设备，包括有一个叫 Data Arena， 是一个360度的这个这种应该算什么图像采集还是什么，这种，对，它是这种把比较科研的这种， 对，比较科研的，对，把这种就是实验里面的那种数据通过这个大屏幕来演示出来，然后呢就是也是很直观的，有一个360度的这种数据方面的高科技的，包括还有像这种我们叫 Super Lab， 就是超级实验室这种，这个一般是提供给这些工程或者科学的这个学生学，就他那个实验室很大，然后是同时可以采纳200多个学生同时上课，但是因为他是有不同的这种隔断，然后你可以戴耳机，所以这个老师， 对， 可以是200多个学生，他可以是同时上一节课，也可以呢他是分成不同的小组互不干扰同时上课，对。 所以说都是有很多非常先进的这些设施，包括如果你是学这种像 fashion design 啊这种时装课程，我们的话每年还会有专门 UTS 自己的这种时尚秀，对，就同学们可以自己他设计的衣服啊，然后模特啊，走秀啊什么的，对，都比较有特色。 在我们的图书馆有一个这个中国馆，然后里面有很多这个有关中国的这个资料，然后还有历史啊记录什么的，这个也是在澳洲算独家吧。对，这个呢是2014年的时候由中国政府捐赠给我们大学的这样的一个 China Library， 而且呢据在我们那边工作的一些很资深的这个华人教授说呢，在这个图书馆里有很多珍贵的藏书，可能呢 是在中国的很多图书馆里也很难找到的书，但是可能在我们那边是有一两本的。对，所以悉尼科技大学呢其实在全球也是有非常多的合作伙伴，尤其呢我们其实跟中国的很多大学也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合作关系，我们目前有一些学生交换啊，还有导师互访啊，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呢其实我们跟国内的五所大学也建立了这种我们叫战略科研合作伙伴，然后呢这五所大学呢就也包括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理工大学啊，中山大学啊，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以及南方科技大学，然后呢我们跟这些大学呢也有非常深入的科研合作，以及学生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好，谢谢。 以上呢我们通过两位老师的介绍呢，其实对于澳大利亚更多的留学申请以及留学和 就业的相关信息也有了更丰富和更详细的了解。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同学们带来关于澳大利亚留学的信息。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AM774 来收听留学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接下来请您收听外语广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归来，为您讲述老中青三代的归国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 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王文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深深感到了农业信息化对德国农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也看到了中德两国在这方面的差距。在风景如画的莱茵河畔，他曾不止一次地憧憬着什么时候中国农民也能过上这样的田园生活。作为一名具有信息技术和农业经济跨领域复合型知识的人才，他被中国农科院委以重任。请听北京外语广播记者吴梅红的报道，用农业信息科技造福三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王文生。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留学生在外面他受到的洗礼啊，是你国内可以说你要不出去永远感受不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影响了这一代人始终的抉择。 1998年，王文生获得德国政府全额奖学金，远赴波恩大学求学，师从当时的世界农经学会主席布劳恩教授。2002年，在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放弃了留在德国工作的机会，毅然选择回国加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投身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98年那时候在德国电话基本上100%的普及，我们那时候木化的在农村的占有率有的是1点几，是0.0几的。03年1月1号就正式开通了中国农科院网。我们还做农业信息化，就是用农业信息技术来造福整个农民，就是服务三农。 王文生领衔研发的基于 3G 的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云平台，正是要解决困扰现代农业发展多年的基层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江苏的兴化有一个农技人员，他的名字叫顾胜兴，他拿到我们那个终端他都掉了眼泪，因为他是农技人员，他太难了，他只有一个专业，他下去要是全科的，比如说他学水稻的，人去了一说，哎呦，我这鸡有病了，猪又不吃食了，但他有了我们这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上基本上能找到答案。他说了，我们原先是2条腿1张嘴，现在是人脑加电脑，百事咨询一键通，专家诊断化中化。 如今农技云技术在全国20多个省市都已经得到大面积的应用，他还获得中国农科院杰出创新奖，并计划作为种子成果申报国家奖。 这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是发现这套体系了，他是想把我们这套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啊应用到非洲去，也就是我们跟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讲，现在农业信息化的技术在某些领域里是走在前列的。 在农科院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刘继芳看来，把农民需求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是王文生的科研活动的价值所在。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用信息化的工作，现在光纤已经铺到了80%以上的村庄了，

is 9 a.m. Beijing time.